心相依相伴，风吹不走誓言，雨打不是浪漫，一记苍生苦与痛，情牵天下喜与乐。一条路千山万水，两颗心无怨无悔，风吹不走誓言，雨打不是浪漫，一记苍生苦与痛，情牵天下喜与乐。相思离日回头也多情，两颗心常相伴，你我写下爱的神话，明月清风相思离日回头也多情，看美情常相恋，你我写下爱的神话。写下爱的深。